得过美俗口福，将世故拒绝。

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，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息的地方。

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。温柔的晚风啊，请你带走我的惆怅吧，别让我追随不可一起的狂欢啊，楚姑娘。此时此刻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，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。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为我守望。

去我耳朵，谁抢我一身锁，谁取笑我执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细已沉默，撕破我总要变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盈空不停捕捉，不知何以摆脱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丛山万座，呼声不烈不弱，梦门何故紧锁，将画卷涂抹，谁结束这折磨，谁轻柔的抚摸，谁纵身入湖泊，换温暖魂魄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尽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，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呼声不

然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黑夜相守，在黎明相拥，相顾不言，阴天已朦胧，一夜冬雪飘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一两行披星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想拥抱你，在吻过你的海边，去寻找消失的你，寂静中睡去，孤独中清醒，泪上春阳心满伤，一夜冬雪散，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起来两行披星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，一夜冬一人十里归途，百年孤独，一别爱人已故。起来两行披星万里夜未央，回首含笑泪满裳。 许真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，舍不得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 片刻也留恋着片刻的永恒，任你去山高水远，你永远在我的心间。

相遇，静地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时候，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，静的相遇，静的像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 沉默，傍晚，云层渐远。